則以己心誠實所理，咁啊己心咧係同依實，咁啊叫做心實啊係依同，就係之前啊遠地同埋境地嘅二種加行，見得嘅中道，指就係山岳坡地嘅中道。咁啊，善德者咧就系、水到渠成啊，系非德而德，咁啊，佢哋善德中道。所谓愚隐士人，就非怀非出。咁啊，有一个隐士嘅人啊，咁啊，非怀就系心胸广大，非出就系念不改容。啊，非怀就系譬如中道啊。非有法可得，咁啊非出呢就譬如所证嘅中道啊，唔可以用个口说出来去指示于人，因为中道啲境界系微妙难知啊，唔系用个口可以说得出，所以非怀就系不可思啊，非出就系不可言。令中道之境界是微妙能知啊，是不可思议。咁啊，既然唔可以用个口啊嚟到指示说出啦，所以名为叫做隐地。个数量消灭就迷觉中道，耳目所目名世第一地。咁啊，指就四加行个最后一种啊。叫做世第一地，个数量消灭，嗱咁啊上来个暖地，就以佛国用为己心啊，咁啊存呢个己嘅数量，嗱咁啊顶地咧就即以己心成佛所理，咁啊存佛数量啊，嗱隐地就系善德中道，就系、存呢个中道嘅数量。咁啊，現在到此嘅世第一地咧，就係、不全佛嘅數量啊，不全己嘅數量啊，亦都不全呢個中道嘅數量，咁就叫做數量消滅，即係結相啊，從遠地、頂地、隱地三行嘅經文，咁迷覺中道啊，遠同埋頂二地咧。叫做迷中道，咁啊上个隐地咧就系、觉中道，咁啊现在此个第二第一地系超前三位，所以话二无所目啊，无论迷中觉、迷中道，以共咧觉中道，咁啊迷中道以及觉中道啊，都二无所目。啊，咁又或者可以講咧，不全佛嘅數量，咁啊亦不全己數量啊，咁啊叫做二無所目，咁啊結明咧叫做世第一地。嗱，咁啊呢個世第一地咧，屬於藏教嘅位置。咁啊，藏教世第一地在於呢個言位啊，咁啊再進就係正初果正。世圣人于呢个世间咧系为第一，咁啊若叫话论已经前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系如同呢个世间嘅功德啊，咁啊十地而去就如同出世功德，咁啊现在结明嘅就世第一地咧。就是超前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诸位啊，所以于呢个世间之中是最为第一。个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就善德通达，啊觉空如来尽十境界名欢喜地，个二圣入同同圣亦列名离垢地。定极明生明法光地明极觉满明圆慧地一切同意所不能至明南圣地无为真如正正明路明现前地尽真如制明远行地一真如心不动地法真如用明善慧地阿难 个是诸菩萨同此以往修十不功，功德满，亦目指地名修十位，个持饮妙云，浮列盘海，力发云地。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训正转之后嘅第四波，名为呢个明十地。嗱，咁啊，指十地菩萨，咁啊，一共就系有十位啊。咁啊，此个十地与佛同地，咁就名为叫做十地。咁阿难个四善男子就系修呢个圆妙止观嘅善男子啊。是于大菩提，咁啊佛所证嘅系无上菩提啊。嗱，咁啊菩提，中国话系叫做国度，咁啊大菩提就即是系大国度。呢、这个大国度即是系众生嘅真心，唔系佛一个人之所独证啊，系一切众生都有份。但系佛所证。而正众生之本具啊，而众生所迷啊，亦系迷于佛之所证。咁啊，说明法法都系菩提化，法法都系得出自身。例如上文讲，佢话此见及缘，即缘是菩提，妙正明矮啊。又话此见妙明，就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的无上菩提，正圆真心，又话一入次界，本是藏性啊，咁啊藏性即是系菩提，咁啊又名叫做真如啊，亦名叫做法界。咁此菩提望于涅槃嚟讲咧，咁啊此个菩提就即是系智德啊，系众生本具嘅心光。所以大乘起信论讲，佢话心性最大智慧光明义啊，都系以众生嘅心性咧，系具足大光明义，所以能普照一切，所以叫做大菩提。咁啊，现在佛话阿难，善男子啊，呢个修圆妙止观嘅人，佢于此个大菩提啊。就善德通达，嗱咁啊反过嚟讲咧，就系话众生虽具足呢个大菩提啊，因为迷故，但有烦恼就不见菩提。咁啊，佢虽然在迷慧之中，但有烦恼不见呢个大菩提，但系佢正在起烦恼之时，呢个大菩提啊未曾欠缺丝毫。唔单话未苦啊，而且在在处处都显现在前，可惜众生烦恼障狂啊，迷而不知。所以临济祖师啊，佢开示嗰啲后学，佢亦都常常咧依呢个六根菩提点佢个晚辈。佢话有一位无畏真人啊，咁啊在与等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咁啊！同时佢老人家又讲啊，佢话在胎就叫做身啊，咁啊出世就为人，在眼就若见啊，在耳就若闻，就书之就周遍法界啊，点知就在一微尘，智者就呼为佛性啊，而者就护作经文，咁啊同。老人家呢番咁嘅说话咧，咁啊说明佛性必是菩提啊，所谓金光照耀，咁啊亦都说明此个菩提佛性啊，即使在迷啦，亦都从未有失，只不过众生迷，所以往日之趣啊，着在呢个烦恼中嚟到过日子，咁啊现在初地菩萨。咁啊，修正有效啊，系了了而正此大菩提，了了而觉此大菩提啊，所谓得其圆通达，如是通达，咁啊叫做于大菩提圆得通达，即是初地菩萨啦、啊，功用纯熟， 咁就叫做通達呢個大菩提。佢話國空如來，盡佛境界啊！嗱，咁啊，始終咧，若是話連上文菩提一句讀落去，嗱，咁啊，菩提屬於能如正之住啊！咁啊，如來嘅境界咧，就係屬於大涅槃，所得生不滅，係所覺嘅理體。所以大涅槃就屬於心體啊，菩提就屬於心光。咁啊，若是話分句嚟讀咧，咁啊呢個覺空如來，呢個空字啊，就作呢個同字咁樣解，就話覺空如來就盡佛境界，就係屬於覺空如來啊，就能覺之字。咁啊，同於佛啦，咁盡佛境界就係所證之理係同於佛。嗱，咁乜嘢叫做佛境界咧？佛嘅境界啊，係無境界，先至係佛境界。因為佛之境界係清淨直熱，屬於大波涅槃。但係一切眾生啊，亦有境界啊，嗱，例如眼。佢見色，咁啊以色為境界啊，乃至於分別法塵，就以法塵為境界。咁啊，若是佢離開呢個塵境啊，咁啊當然就心變清淨。所以六祖大師話：，佢話著境就叫做煩惱，離境啊就係菩提。可以證明啊，菩提屬於無境界。是清淨直滅，所以《靈伽經》亦都講啊，佢話無心知心量，就佛説為心量，個略的自性處啊，就圓正的二區嚟。咁啊，心境區嚟咧，先至係自心嘅圓亮境啊，先至係佛咧無境界中知境界。嗱，咁啊，古德又説，佢話人性及清淨。凡性就聲聞性啊，去圓覺菩薩性及以如來性，佢如是等諸性就我説有心轉，佢若其心滅盡啊，都無性及性者，我説就唯一性啊。咁啊，如是嘅理論都係以説明啊，無心境、無境界先至係佛境界。是佛菩提，咁啊現在話覺空如來盡佛境界，即係能證之智，即係菩提。以同所盡所證之理，咁啊即係佛境界。一一咧都係同於佛，但係此處咧只係屬於初地菩薩嘅境界，仲有向下咧。九位菩薩的境界，那是屬於初一位呢，而是能證所證都同於佛啊，所以結明就叫做歡喜地，就話此種道理向來未證啊，咁啊現今證同於佛，咁啊當然係自己歡喜啦，咁啊又歡喜一切眾生啊，得久同證於佛。所謂慶己就慶人，名為叫做歡喜地。第二即係同，就同性亦滅啊，名離修地。嗱，咁乜嘢叫做二性入於同性咧？嗱，前嘅第七字雖然都已經講啦，話與如來同一嘅氣氛啊，係為佛真子，但係所證就未深啊。只是七住菩薩位，嗱咁啊，若是話十地之前諸位次啊，佢因為未曾齊佛，所以名為佢二證。現在登初地能證所證啊，皆同於佛。嗱咁啊，既然皆同於佛啦，就名為叫做同證。咁啊，現在相同前嘅十住十行。十回向種種唔同嘅位置啊， 都入到呢個夫妻地嘅同，咁啊叫做異性咧係入同。個同性嘅意義啊，嗱咁啊十地以前嘅住行向就屬於叫異啊，異就係唔同。既然有唔同之異，都係屬於自心嘅煩惱垢。嗱咁啊，只個同性咧望於呢個異性。然后说这个同性啊，咁呢同性亦都应该不住，若是话住于同性啦，亦是系烦恼垢。所以从初地进一步入二地个位置，说佢为嗰只离垢地咧，就说明此一地菩萨啦，唔单话不住于呢个异性，即系不住于前。嘅住行向智慧嘅異性啊，咁啊亦不至於初地菩薩嘅同性，所以名為叫做同性亦都啊。咁我哋説明咧叫做離垢地，嗰個正極明生名叫做化光地啊。嗱，咁啊從第二地咁啊進一步破呢個第三嘅障地無明。咁啊，究盡就正直勁，即係煩惱究盡。咁啊，進一步咧，佢所證嘅即時來得清淨，能夠發揮呢個一切種子嘅光輝，所以結明咧叫做化光地。咁啊，明的國本啊，就明圓慧地。嗱，咁啊，本來咧。慧慧都是离烦恼垢，慧慧都是发挥本有的一切种子光辉。那么现在始终之所以特别话明极国满呢，即是前发光未极，所以能证之志就未曾圆满。那么现在进一步断了这个二地的烦恼垢啊，再以呢个圆妙止观破呢个障第四地嘅无明，咁啊呢个智光咧已经系极啦，咁啊能证之智亦都如即如上文啊，即个前文啊，所谓极照合虚空嘅道理一样，咁明圆慧地嗱，咁啊火。就是能消物啊，燃即是火啊。咁啊，火能消物，就譬如佛嘅智慧火啊，咁啊能消尽嗰啲烦恼心啊，显示此地嘅中世理，咁就叫做燃慧地。咁啊，一切同意所不能知，明难圣地啊，咪一切同意通。就是屬於歡喜地啊，二咧就唔同，就係離垢地、化光地、圓慧地啊。咁啊，慧慧唔同，慧慧破煩惱，顯中道法身，慧慧上進，咁叫做二。嗱，現在始終嘅南正地能破將第五地嘅無明。咁啊，增一番嘅智斷，就唔係上來啊！嗰四地菩薩嘅功德咧，之所能及嘅，咁啊叫做難勝地啦。即前嘅四位菩薩咧，佢個功德啊，難以勝此位嘅功德，咁啊叫做難勝地。咁無為真如嘅正正明我啊，明。現前地嗱，無為就係説明我哋呢個心性妙理出自天然啊，非因生，亦都非父母生，無有造作啊，不落之糧，咁啊叫做無為。咁啊真如咧就係天然嘅心性啊，係無妄就無虛偽，咁就叫做真如。咁啊此個無為真如咧。就是所證這個中道的理體啦，那個聖證就不明路啊，這個無為真如之聖，因為破此一地的煩惱啊， 咁啊，此個無為真如之體證啊，咁啊又再進一步啦，咁啊正極，咁啊進一步啊，一切是個大光明，咁啊從此更加顯露啊，就如同十五月十五夜嗰個月亮咧，體無瑕隙，光明遍照，體皆圓滿。所以叫做現前地啊，就係若體若用，得以現前，比前個幾地咧來得超勝。不盡真如際，未遠行地啊！嗱，真如際啦，本來真如實際理地咧，就本無邊表嘅。所謂時空幻變啊！咁啊，邊處有呢個邊表邊際可得咧？咁啊，現在所謂盡真如際，就係説明由修得有功，咁啊，一切煩惱將盡啊，所證之理見得透徹，唯一清淨了心，此心咧係無有邊表啊，咁啊，亦無界限，就名為佢嘅盡。呢、这個真如之際啊，即是以呢個能證之智，能夠符合佢所證啊呢、这個真如實際理地，咁啊佢就盡真如際，咁啊明佢就遠行地啊，此行高深遠大，以深故即個樹同三際啊，由廣遠故咁就橫遍十方，咁啊現在此地菩薩。既然能够尽真如际啦，咁佢所证嘅真如，是穷则无底啊，幻天则无极啊，所以叫做远行地。一心真如明不动地啊，就系、是、以呢个智慧力证真如理，即是证一心知理体，所谓心外都无法可得啊，花花头头。全是真道啊，法法都是不生不灭、不动而灭，所以叫做不动地。嗱，咁啊，上文嘅远行地咧，所谓随缘故咁啊，名不周，咁啊叫做远行地。若是话如常处此菩提座嘛，咁啊，既然常处此菩提座啊，咁啊，当然系不动啦、啊。咁啊，屬於始終個不動地。佢話真如心明叫做善慧地啊，指就係十地中第九地菩薩。嗱，咁啊，法真如心，如果照你嚟講咧，就唔單話只一位菩薩先至發呢個真如用啊。其實現在呢個七行慧中已經係現塵嘅現界，不相留外。在呢個六行之中，已經係同中現異，係異中現同。但係佢所證咧係未曾極深啊！咁啊，直至到此第九地菩薩所發嘅真如大用啊，係難可思議，就唔係下位菩薩所能比嘅。所以結明咧，叫做善慧地啊！就係話此菩薩嘅智慧極其善巧，所以《花蓮經》裏邊講，佢話此善慧地菩薩啦，係為大法師，能對四無礙辯，所謂善答問難，一切人天菩薩啦都不能咧難此菩薩。咁啊，此菩薩能以一言音普及眾民啊！能令問者皆生歡喜，所以結明啦，叫做善慧地。個阿難個自知菩薩就係話指呢個善慧地菩薩。嗱，知者咧就係多也，咁啊，但係依家嘅注解所講呢個知字咧，就係包括前來嘅智慧菩薩，咁啊叫知菩薩。咁啊，如是解釋咧，就唔係幾符合始終嘅意思， 因為嘅下文咧，隨住咧就係話從此以往係周十不公，係功德圓滿啊。咁啊，既然此一位第九善慧地菩薩，咁啊，從此以往都周十不公，已經功德圓滿啦。咁啊，呢種境界咧就唔係前慧菩薩啦所能頂嘅，所以此一個支柱咧。就是單指第九個善慧地菩薩，就因為修到達第九善慧地菩薩的境界啊，唔係一位就算數啊，有好多菩薩佢都已經證到啦呢個第九善慧地菩薩的境界，咁啊因為此第九善慧地菩薩啦嗰種個位置啊，好多人。都已經證到的，不是單是一位，所以叫做事諸菩薩，即是很多第九善慧地的菩薩，就從此以往就修十不公，就功德圓滿，就指善慧地菩薩他修十個功德已經圓滿。那麼這次有個問題，咁如果第九善慧地菩薩啊，修十不公已經係功德圓滿啦，咁啊應該所證就同於佛啊，與佛無異。點解最上仲有第十法雲地啊，仲有等國位啊，然後先至證入呢個妙國佛果啦？嗱，咁啊説明啊，呢個善慧地菩薩。他因為經過無量劫修行啊，先至得進入第九善慧地菩薩的位置。咁啊，由於佢無量劫修行之功，他所餘下嚟嗰啲力量啊，都足可以破最後嘅身相無明嘅餘殺妙國啊，亦都是話咧，佢就無功用道啊，任運而進。就好似一個火車啊，咁個平常行之時，佢應該咧係開幾多度啊？一個小時係行幾多里，當然有佢個法則。但係將近要到站嗰陣時，當然佢就要盡量收慢啲啦。嗱，咁佢雖然咧係收慢咗啊，但係以佢火車咁啊一路以來嗰種咁嘅速度嘅力量咧。以現在將近到站，架車呢已經收慢了很多了，但是它一路以來那些餘威的力量啊，也都可以了，連這架火車一直進到這個車站啊，就不會說因為呢略為減慢一些或者收細呢，這架火車呢就不行不到這個車站，絕對不會這樣，就是完全呢由他一路來那種的猛力啊，那麼就足可以呢在你略為殺制那個時候啊，那種餘威的力量都可以進到這個火車呢到到這個目的地的車站啊，那麼這種呢就是無功用道。那麼此菩薩亦復如是啊，那麼從此以後咁啊，佢亦都可以啦，經佢多生多劫以來嗰種修行嘅餘力啦，能破最後呢個生相無明，咁啊超十地等國而咧進入呢個妙國佛果位，咁啊叫做從此以往佢就修十不光係功德圓滿啦，只要留下佢呢個餘力咧。就可以破呢个最后生相无明，进入法云地乃至等国地，而进入呢妙国佛果。第欲目此地就名修十位啊，嗱目就系名目，就系话目此地呢个善慧地个菩萨啊，名为叫做修十位，即系修十二境。咁向下呢此菩薩呢就只有修十呢個利他之行。咁此個業目此地名為修十位啊， 就是答覆像柯南所问啊，佢话世尊如何渐次得呢个修行目呢？所以佛就答，道士嘅善慧地菩萨境界咧，就名为叫做修十慧。一字谂妙云，受涅盘海，明法云地啊！啊，指嘅十地菩萨中最后一位，叫做法云地。啊，字谂妙云就三时圆满，属于利他功德啊！呢、这个全智功能。咁现在此地菩萨以呢个三慈普度法界一切众生，得九界嘅生死苦啊，与九界众生咁无上菩提妙法乐啊，咁啊叫做慈忍妙。嗱，咁啊妙咧就系指呢个清净妙法身，所谓湛然系遍一切啊。嗱，法身无形无相。所谓法身非身，但有呢个随缘之用啊，所以能现一身，现一切身咧，遍法界度众生。咁啊，由于现身嚟嘅遍法界度众生啊，所以应身咧就如同云之多啊，处处都皆现。咁啊，摄灵菩萨啦，现身度众生啦。就不是说在一次现身，所谓法是有机的机缘啊，是无感不通。咁啊，普现身云，离落众生啊，都是由呢个法身而起的，所以叫做云啊。嗱，咁啊，法身就是你体。咁啊，起现身属于妙用啊。那云就能下雨，有情无情啊。都皆得之人，大事小事啊，都得到咧平等之人。咁就譬如应身能处法啦，平等咧好利有情。嗱，又者云能够遮月露，令大地清凉啊。咁就譬如应身处法能够消众生嘅月露啊，令众生净。解脱清凉，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啊，佢话佛所说法就譬如大云，所谓如一利雨啊，润于人花，就播得成实，咁啊叫做慈忍啊，系妙云以呢个三慈悲，咁啊受忍一切众生，度众生咧呢种境界叫做妙云啊。就是从这个不知的法身妙体起呢，无边的应身妙用啊，化度众生，如同云能下雨，滋润众生啊，亦如同这个云能遮阴啊，能使众生呢消热怒得清凉，咁啊叫做慈忍啊，系妙云。一浮涅槃海，嗱涅槃就系佛所证嘅大波涅槃啊。咁啊，中国话叫做不生不灭。咁啊，指不生不灭嘅大波涅槃广大，如同呢个普光摩尼向水海啊，不能尽其边际，咁就叫做海。不菩萨虽然尽空遍界，分身利众生，但系佢知得众生不过系菩萨心内嘅众生啊。所谓众生心，菩萨心。是一心就无二心啊，咁啊佛性、菩萨性咧系一性无二性，系不境平等。所以菩萨终日度生，不见有生可度，因为了众生本不生。所以《维摩经》里边讲，所谓一切众生即菩提相，本来自灭，就不假更灭。说明虽度众生，离苦得乐啊，但系观众生嘅本性咧，不增不灭，都与佛无二啊，咁就叫做浮涅槃海。咁啊，如果连接上一句话慈忍妙云咧，咁啊，即是话十正法身妙体，即系指嘅十地菩萨正法身妙体，如同云咁样起呢个身嘅妙用啊。咁啊，以呢个三元词化度众生， 但是度众生之时呢，要了得众生啊，一一本性啊，都是涅槃本体呢，不生不灭。心明即系法云地啊，咁啊别名咧就法云地嘛，法就系法身啊，咁啊云咧就譬如应身，扎此菩萨已受佛记，已在佛座，所以法已经设此为菩萨，能够受大法云、大法语、大法明、大法座、大法堂，咁就名为佢嘅法云地。咁啊，此个法云地就系答阿难上来所问啦，佢为礼何光所，就未入佢嘅地中啦。所以现在佛就开示佢有十地菩萨啦，有十种嘅位置。嗱，呢个十地菩萨就有十番智片啊，有十番嘅真名。所以古德话十字、十行、十回向，以报呢个暖。整忍就是第一个四家行，名为佢哋圆性啊，属于圆慧中之性。咁啊，到此十四菩萨叫做圣圆啊，就是圣慧中之圆者。咁啊，若叫话成佛啦，咁啊佛地咧就属于系圣中之性啦。嗱，咁啊在《花严经》乃至其他嘅大乘经典，咁啊到到十。地菩萨之后呢，他就没有这个等国位的。到了十地菩萨之后呢，接着就是妙国，这个十地菩萨从第十法云地再进一步，那么破除最后一品真相无明，那么成佛呢，进入这个妙国佛果菩提，没有这个等国位的。但是此经呢就特殊啊，于这个十地之后，咁啊，再安立咧一个等觉菩萨位，咁啊，然后由等觉咧进入妙国，佢话如来逆流啊，咁啊，如是菩萨就顺行如是，国际入家就名为等觉，呢个属于分正转之后嘅第五波啊，名啊即系名等觉。嗱，咁啊，所谓等觉两个字咧。他的意思要平常讲，我们一向而论呢，都是说去佛一等就名为他的等国，那么即是进一步就妙国了，那么当然比佛呢就差了一级，那么所以名为他的等国，将近呢要等于佛的无上妙国了，那么即是差了一级，那么就等国了。但是此经呢的理论呢就不同了，所谓等觉菩萨，呢个等觉两个字咧，就系、与佛齐等，就名为叫做等觉。嗱，咁啊，既然系与佛齐等啦，点解我哋又唔叫佢为妙觉呢？咁啊，佢为等觉咧，就因为咧，一个就系出，一个就系入啊。咁啊，一出一入。彼此不同，咁啊叫做咧系等觉，就系明佛咧从真入俗，但系菩萨咧修行啊返往归真之时，咁啊从俗就归真，咁啊彼此一进一出啊到达嗰个地方，所以名为叫做等觉啊，佢话如来嘅逆流啊，咪流。就是法性流，咁啊，即系不生不灭嘅大波涅槃。咁啊，现在话如来逆流咧，如来佛咧，就系话佛啊，逆法性流，而顺于呢个生死流。嗱，佛既然逆法性流，顺生死流咧，即系佛啊，同呢个寂灭嘅本体啊，起呢个慈悲嘅妙用啊，所谓寂而常照。咁啊，下垂众机啊，以慈悲心嚟到化度众生。咁啊，亦即是从呢个常寂光土啊，垂积三土为一离众生，即系上文所谓结国语言啦。咁啊，能起慈悲心而过他嘅咧，就名为佢哋如来应世。咁啊，佢哋如来逆流，即系佛咧逆法经流。顺这个生死流 入俗道众生，咁啊佢哋入啦。咁啊，如是菩萨尽行如是啊，嗱咁啊，指个法轮地菩萨咧，就系亦生死流，就尽呢个法性流，至到呢个大寂涅海啊，那系属于照如常寂，即系上文所谓咧，系上合十心。咁你佢哋如是菩萨咧，系尽行如是。是以这个生死流进这个法性流呢而到达了以这个等国为的地方。那么国际入家就名为等国啊，那么这个国际入家叫做是等国呢，那佛从法性流出，但是此第十地菩萨呢就从这个法性就流入啊，那么彼此呢都是到达这个地方，所以名为叫做等国，名为呢叫做国际入交。其中所不同者的呢，就一个呢就出，一个呢就是入。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老豆，他从一己呢加上出门，从一只脚呢已经踏过了这个门槛，咁啊！呢只脚就喺出边咯，但系另外一只脚咧，仲未曾踏过呢个门槛啊！咁啊，仲系喺屋企里边，咁啊，在呢个父亲呢方面咧嚟讲嘅，系从里边啊去外边，即系出门。嗱，咁啊，佢呢个仔啊，就啱啱从外边咧就翻屋企。嗱，咁啊，一只脚踏个门槛啊，咁啊，踏入屋里边。嗱，咁啊一只脚咧已经响呢个屋里边咯，但系另外一只脚咧佢未曾入啊，咁啊呢只脚咧仲系响呢个外面，咁所以一个向出，咁啊仲有一只脚咧响里边，咁啊一个咧就系归家，咁啊仲系有只脚咧就响外面啊，咁啊其他两人嗰一只脚咧都齐齐都踏呢个门槛。咁就名为咧，叫做父子啊，就系相齐。嗱，咁啊，父亲就譬如佛啊。嗱，咁啊，父亲从里边出去外边，咁就譬如佛咧，亦呢个法性流啊，而进呢个生死流入俗道众生。嗱，咁啊，佢呢个仔啊，就系譬如菩萨啦。咁啊，佢呢个仔咧，从外边归家。咁就譬如菩萨亦生死之流啊，而进呢个法性流啊，咁啊将要咧成佛。嗱，咁啊如是一个出，一个入啊，彼此咧都系到达呢个地方，咁就名为叫做国际入交。嗱，咁啊菩萨自己望自己呢，咁啊将要成佛啊。所以就等於佛，咁啊若是以佛嚟望之咧，佢仲差一級啊，咁啊仍然都係菩薩。咁啊由於彼此一個就係從體起用啊，做眾生；咁啊一個咧就係返往歸真啊，將要成佛，彼此到達嗰處啊，就名為叫做國際入交啦，名為叫做等國。嗱，咁啊，舍来阿难问啦，个云何名为等觉菩萨？咁啊，但系现在佛呢就答阿难所问啦，你想知道乜嘢嘅就等觉菩萨个位置啊嘛？咁啊，现在我话俾你听，系国际入家就名为佢就等觉菩萨，即系咧佛就从体起用啊。咁啊，入俗嚟到化度众生，但系菩萨系返往归真啊，咁啊将要成佛，咁啊与佛咧，大家都系到达呢个地方，所以名为叫做等觉位。